今日嘅经文喺以弗所书，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天上地上的国家都是从他得名，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藉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察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门。今日我哋好高兴有杨信仪牧师为我哋证道，佢今日证道嘅题目系基督徒生命的质素。请杨牧师。 咁我哋开始之先咧，我哋都一同祷告好吗？啊，我哋同心祈祷。我哋嘅主，我哋嘅神，唯有你配得，唯有你配受一切嘅荣耀同埋颂赞。我们俯伏在你的面前，求你掌管以下的时间，要听的和讲的都一同在你面前蒙福。我们这样的祈祷交托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期待已久的东京奥运呢终于揭幕了，是不是大家都等到颈都长了？在疫情期间呢，咁確實咧，整體上邊嗰個氣氛咧，都係比歷屆咧係略為遜色咗嘅。但係始終咧，都係一件咧全球嘅盛事。唔知大家最近呢一兩日咧，有冇睇電視睇下呢個東京奧運各項嘅比賽咧？嗱，嗰啲能夠參與唔同比賽嘅運動員咧，都會竭盡所能去爭取咧最佳嘅成績。佢哋能不能够拿到奖牌呢，当然要看他们的实力啦。但很多时候我们都看到呢，运动员与运动员之间呢，他们的实力呢其实是叮当码头的。那哪一个才能够最后得奖呢？其实好看他们的什么心理质素，是不是同不同意啊？同样呢，一个基督徒当他面对困难，当他处在逆境当中的时候，他能不能够站立得住，坚守他的信仰呢？就要看什么？看看他的生命的素质了。保罗信了主之后呢，他是经历了很多很多的苦难。大家如果看回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呢，你就会知道了。而且呢，他多次呢都要坐监。在狱中的保罗呢，就充分反映出他里面那种生命的素质了。他自己不单单拥有这些的素质，他还更加祈求天父爸爸将这些的生命素质赐过给每一位的信徒。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其中一卷的监狱书信《以弗所书》。在《以弗所书》三章十四至到二十一节，其实可以分为三部分的，是一篇祷文来的。这个祷告的内容其实主要就是关乎基督徒生命的素质。这三部分，第一部分就是十四至十五节，是有关于保罗祷告的时候他的对象和态度。第二部分就是保罗那个祈求的内容，就是最主要的部分。第三部分就是一首荣耀颂来的。保罗这一首荣耀颂来到结束他的祷告。首先我们看看保罗祈祷的态度是怎样。在三章十四至到十五节，保罗就说了，他说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天上地上的国家都是从他得名的。以弗所书三章十四至十五节其实呢是在一段很长的题外话之后，再回回去三章一节的主题的。那我们就看看三章一节的主题究竟在说什么。三章一节那里，他说 保罗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作了耶稣基督被囚的，就替你们祈祷了。其实呢到第二节开始，保罗就应该陆陆续续一路这样进入那个祷文的了。但是没有，保罗在开始祈祷之前呢，他忽然转了一个话题，这个话题呢就是提到呢福音的奥秘。这个福音的奥秘呢就在第二至到第十三节，保罗竟然用了十几节这么长的篇幅来到呢讲到这个福音的奥秘。在三章六节那里，保罗说这个奥秘呢就是外邦人在耶稣基督里面呢藉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蒙应许的。跟着呢他又说了，这个奥秘呢是一定一定会成就的，一定会实现的。他在三章十一节那里怎么说的，他说因为这个奥秘呢是照着上帝从万世以前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面所定的旨意。在保罗心目中呢，这个福音的奥秘是很重要的。他是要 make sure 信徒知道并且明白这个福音的奥秘之后呢，他才开始为他们来去祷告。保罗在三章十四节开始的时候，他都用回因此作为一个连接词，他反映出呢跟住下来他要祷告的内容呢是跟他所领受的奥秘是有关的。保罗说他在父面前屈膝，这个表明呢他祷告的对象呢就是天父上帝了。这位上帝不单单是犹太人的天父，他是所有人的天父。因为保罗说在天上地下的国家各族各方都是从这位上帝得名的，所以他是全人类的天父，这是天父世界。跟着我们也看到保罗他祷告那个的态度，保罗他屈膝在这位天父的面前。如果我们认识犹太人或者是早期教会，他们呢祈祷的时候呢是怎样的，他们的通常呢都是站在那里的，还有他们伸开双手仰望上天的，和我们今天呢是可能刚刚相反，我们要耷低头眯埋眼，其实都是这个帮助我们呢去集中我们的祷告。而保罗呢他却是屈膝，屈膝呢是反映到 他对上帝那种的尊崇和敬仰。其实屈膝呢是代表敬拜和完全的降服。为什么呢？因为保罗在腓立比书二章第九至到第十一节那里，保罗说所以上帝就将耶稣呢升为至高了，又赐给耶稣那超乎万名之名的之上的名，要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同埋地底下的都因为耶稣的名呢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上帝。所以呢我们看到屈膝是代表敬拜和完全降服的意思。原来保罗就是带着一种这样的态度呢去进入这个祷告里面的。那看回我们祷告的时候又是怎样呢？我们祷告的时候呢多数都是呢很想在上帝身上呢拿些东西的。喂啊喂啊，可能呢就连两只手不够，好像八爪鱼那就好了。多方的求这样求那样。其实呢我很想告诉大家，真正的祷告呢是放低自己的心思意念，是舍弃自己的执着谋算，是完全降服在上帝的主权底下。当然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可以是将我们的需要告诉上帝听，也都可以将我们的愿望向上帝来到陈明的。我们这样做呢其实只是反映出我们对上帝完全的依靠，也都反映出我们承认我们的需要是由上帝来到安排来到去供应，我们的愿望 倘若是合乎上帝的心意，亦都必须要按照他的安排和以他所定的方式来到成就的。有时呢，我们做父母的见到自己的仔女好曳啊，那我们就多数会怎样求上帝呢？要我们的仔女呢变乖一点，听话一点。但是上帝呢不一定会改变我们的小朋友的，但是他却会赐给做父母的有百般的忍耐，有额外的爱心来到对待我们的小朋友。我们求无病无痛，上帝不一定会挪开我们的病痛，但是他却会赐给我们有出人意外的平安，要我们能够好好的面对。我们求事业成功，名成利就，但上帝却会呼唤我们去营造一个温馨的小康之家。记得十几年前，当我们整个家庭要面临破产的时候，我切切的恳求上帝不要叫我们经历这些事，因为破产始终是不光彩的事。但是上帝没有挪开这个苦杯，但是他却是赐给我们有无比的力量、智慧和勇气去面对。所以我领略得到真正的祷告是放下自己的心思意念，舍弃我们的执着和谋算，然后完全降服在上帝的主权底下，等候他的带领。保罗屈膝在父的面前，就是以一种完全降服这样的态度去向上帝来到去祈求。咁究竟保罗祈求嘅内容又系乜嘢呢？喺三章十六至到十九节嗰度，保罗去求天父爸爸按着佢丰盛嘅荣耀，藉着佢嘅灵，叫信徒心里边嘅力量刚强起嚟，使基督因为信徒嘅信心就住喺佢哋里面，叫佢哋嘅爱心有根有基，能够以和众圣徒一同去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并且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就叫上帝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他们了。如果我们看一看保罗这个祈求的内容，我们会发觉保罗没有为信徒祈求身体健康啊、生活愉快啊、凡事顺利啊、吹吉避凶啊、无灾无难啊咁。保罗唔系，保罗冇求呢一啲。保罗为信徒祈求嘅系乜嘢？都系关乎佢哋内在嘅生命素质。保罗希望每一个信徒佢哋嘅心灵喺耶稣基督里边能够更新、转化、安顿，与基督建立爱的关系。我们一起去看看保罗为信徒求些什么。在这段经文里面出现三个叫字，所以我就归纳出有三个的祈求。保罗为信徒祈求生命的素质，是包括第一，心里面的力量刚强；第二，明白基督长阔高深的大爱；第三，是祈求信徒充满上帝一切的丰盛。我们看看第一点，心里的力量刚强。保罗说他恳求天父爸爸按着他自己丰盛的荣耀，也都藉着他的灵，叫信徒心里面的力量刚强起来。保罗首先求的是求信徒内心那种的刚强。我们要知道在保罗时代呢，教会是刚刚形成的，信徒的人数不是很多的，而且呢还未曾正式呢是完全被组织起来的。当信徒遇到拒绝、遇到困难、遇到反对、遇到排斥，甚至呢是攻击逼迫的时候呢，信徒是会不知所措的。这些敌意的攻击和逼迫呢，有时是来自罗马政府， 亦都有时咧系嚟自犹太教嘅宗教领袖同埋群众本身策动起嚟嘅。嗱喺咁样嘅情况底下做基督徒咧，系要付上极大极大嘅代价，唔同我哋今日生活。当时他们基督徒的生活是充满着挑战，保罗很清楚他们要面对的这些冲击和困难，所以保罗祈求天父爸爸叫他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是的，保罗没有求父上帝挪开他们这些信仰路上的险阻，没有，只是求他们心里面的力量刚强起来。没错，只要心里面有力量，只要内心刚强，就能够逆境自强。我想举一个例子去证明心里面刚强是几咁嘅重要。我想问下大家有没有听过风雨兰这个嘅机构？应该没有，我听过它是1997年才成立，可能你们已经移民了来美国了，是不是？所以应该没什么人听过这个机构。这个机构专门是协助一些被性骚扰、被性歧视、被性虐待甚至是被强奸的女性。我在这个机构接受了几个月的培训之后，就成为了他们的义工。负责什么呢？就是负责接听这些热线的电话，类似咧就系好似撒玛利亚防止自杀会咁样。嗱，我哋所有嘅义工咧都会喺一个秘密基地里边做嘢嘅。当然啦，风雨兰有一个注册嘅地址系公开嘅，但系实际运作嘅系另一个地址嚟嘅。点解要保密咧？就系为咗保护嗰啲受害嘅女性，让佢哋咧有一个好安全嘅地方俾佢哋歇息一下。给他们重新的得力。在这个秘密基地里面，除了有办公室之外，就有一个辅导室，是专门为那些受害者提供心理辅导的。有一个治疗室，还有一班随时候命的医护人员，为那些受害者作身体的检查。如果有需要的话，就会在黄金72小时里面为他们进行事后的避孕，亦都会有一班专业的社工和律师团队可以陪伴他们上庭和面对一连串的法律程序的。大家可以想想，在整个过程当中，这些的受害者他们的心理所受的压力是多么大，所以里面的力量他们必须要刚强起来，才能够面对到他们里面那种的羞耻感，那种的恐惧，那种的无助、无奈、焦虑、不安，还有甚至是内疚、自责这些的情绪。遇到这些的受害者，其实作为做义工的我，可以为他们做的实在是很少很少，我只能够默默为他们来到去祷告，求我们的父上帝叫他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能够勇敢地去面对前面的挑战，因为他们要走的路很长很长，因为很多他们都是十零二十岁的女孩子来的。保罗为当时的信徒作出的鼓励和祈祷是很有感染力的。为什么呢？因为保罗不是在一个很安逸的境况里面讲一些励志或者是动听的说话，不是。大家要记得，保罗当时是坐着监的，他正是在患难之中，他对信徒所讲的说话正正就是呈现出他里面那一份刚强的力量。信徒望住保罗的生命，就可以确信上帝是真的能够叫人心里面的力量刚强起来的。这一份的力量是由哪里而来的？如果我们看回经文，我们就知道是 按住上帝丰盛的荣耀和藉着圣灵的能力而来的，完全不是靠保罗自己，靠信徒自己可以得着的。好，跟着我们看看呢，保罗求的，为信徒求的第二种的生命的素质，就是呢，在三章十七至到十八节，保罗祈求上帝使基督因为信徒的信心就住在他们里面，叫他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够跟众圣徒一同去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保罗他不是单单从头脑上面的认知，他是从自己实际的经验所体会得到的，为信徒来到去祈求的。保罗他虽然面对很多的险阻，但是他心里面的力量仍然可以刚强。为什么？是因为他深信基督是住在他里面，他希望信徒也都能够体验得到基督与他们同住。大家想一想，如果我们都真的相信，也都真的体验得到、经验到我们在基督的里面，基督又在我们里面的话，那我们的生活一定是更加有力的。即使面对死亡，面对任何很重大的逼迫，我们也都不会恐惧，也都不会惊惶。基督住在我们里面是一份的恩典来的，只要我们相信，就能够打开双手，好像 接受一份礼物一样，尽情尽意地来到去拥有它，享受这一份的礼物。来到这里，大家可能会问，咦，当我们决志信主的一刻，不是已经接受了耶稣基督进入我们的生命里面，成为我们的救主，成为我们的主吗？圣灵和基督不是已经住在我们里面吗？没错，是基督已经住在我们的里面，但是为什么我们有时经历不到呢？为什么我们好像不觉基督住在我们里面呢？是因什么原因呢？其实主要是因为我们的眼目很多时都是向外望，很少向内看。我们的眼目看到的就是外面那些风风雨雨的环境，还有看到我们生活中各种各样的挑战，于是我们就将基督耶稣视为我们生命中的客旅，只是偶然住在我们的里面。当我们在顺境的里面，当我们平安稳妥的时候，我们就会相信耶稣基督真的住在我们里面。但是当我们在逆境的里面，当我们焦虑不安的时候，我们就会以为耶稣已经离开了我们，甚至不听我们的祷告。昔日门徒遇到大风暴的时候，他们惊惶失措，竟然忘记了耶稣原来跟他们是在一条船上面的，甚至以为耶稣不理他们的死活。在祷告里面，保罗要强调一样东西，他要我们知道基督耶稣是定居在我们心里面的，不是单单在我们有一些特别属灵的愤兴的经历的时候先至来住一阵，不是。耶稣不是客旅，耶稣是永久居民，耶稣是永远居住在我们的心里面，除非我们将他赶走，除非我们将生命的主权从他手上夺过来。弟兄姊妹，你是不是都是确认耶稣定居在你心里面呢？你是不是都是认定耶稣拥有你生命的主权呢？这样很重要，保罗必须要信徒明白这件事。不单止这样，保罗祈求信徒能够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这里保罗所说的明白呢，其实原文在希腊文的意思呢， 不单单是头脑上面的认知，而是包括领悟、怀抱、进入、找住、得着，这样很丰富的这样的含义的。所以明白基督的爱呢，就是得着基督的爱，就是紧紧的找住基督的爱，是进入基督的爱里面。同时呢，我们亦都是被基督来到得着，被基督来到怀抱，被基督去捉住我们的。保罗希望信徒开放他们内心的感情，付出这种的信任，勇于进入这个冒险的里面，进入基督的怀抱里面，和基督在爱中来到去共用。如果明白这个意思是这么丰富的话，这样单单说靠读多几卷的圣经，靠多听几堂道，或者是靠多上几堂的主日学课程呢，很难得到的。领悟基督的大爱呢，是心灵的感应来的，也都是上主赐给我们的礼物，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努力可以得到的。我们可以做的其实很简单，只是放松自己，让自己的心安静下来，翻翻去我们心灵的深处，在那里去感应那一位住在我们里面，亦都全然爱我们的基督。当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察觉到我们内心很凌乱、很不安的时候，我们就要即刻安静下来，深呼吸，很谦卑地去祈求上主，求祂的灵去引领我们明白基督的爱，进入基督爱的怀抱里面。这样的祷告呢，基督一定是垂听，一定应允的。如果我们能够经常这样做呢，我们的生命的素质呢就会大大的提升了。保罗认为呢，当信徒的生命是植根在基督的爱里面呢，就能够跟信徒一起一同去明白或者是领悟基督的爱那种的长阔高深了。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信徒与信徒之间是要一同明白基督长阔高深的爱呢？自己单独去明白不是几好吗？如果大家有读过保罗书信的话，会发觉保罗书信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信徒的合一和信徒的团体的生活。在保罗心目中，我们在基督里面是一个群体来的，我们一起去敬拜，一起去团契，一起小组，我们彼此代求，彼此守望，互相关怀，我们一同去经历上帝奇妙的恩典。相信这些都大家都会明白的。我们所信的这位上帝，我们成日都讲是三位一体的上帝。证明什么？证明上帝是有群体性的，圣父、圣子、圣灵本身就是一个爱的团契来的。所以我真真正正明白领悟基督大爱的信徒呢，他不会是一个独行侠来的，他不会孤芳自赏，他是很乐意跟其他信徒交往，他是很乐意有实体的接触，藉着互动更加明白，更加领悟基督长阔高深的爱，以致他们的信心是更加得以坚固的。所以保罗说，信徒和众圣徒之间一定是要一同明白基督的爱。香港教会呢，在疫情的底下呢，被一个问题呢令到很多牧者都很困扰的。现在很多基督徒，你知不知道问一个问题是什么？我说为什么他们要舟车劳顿回到教会参与实体的崇拜， 在网上崇拜不是挺好咯，享受一下科技的进步挺好啊。所以你不知道知不知道呢，香港现在大部分的教会呢虽然已经陆续恢复实体的崇拜，政府呢已经开放了五成的聚会的人数，但是大多数弟兄姊妹已经习惯了网上崇拜。网上崇拜已经似乎是成为了一个新的常态。所以刚才呢我为到恩福这个大家庭呢献上感恩，因为我知道八月开始呢大家会尝试恢复返实体崇拜，是不是？我不知道在美国的教会会不会好像香港教会一样，信徒已经习惯了在网上来到去崇拜。你们都还好啊，用 Zoom， 是不是？如果你们愿意 开着你们的 视讯的话呢，我都看到你们的反应。你知不知道香港我们教会呢是做直播的，用 YouTube 来做直播的，我们完全是看不到弟兄姊妹的反应。所以其实他们提出这个问题呢，令到我们很多做牧者的呢很伤脑筋的。那我就尝试呢怎样去回应弟兄姊妹呢，我不知道这样回应得不得，我就说没错，在同步直播的情况底下，现场参与现场实体崇拜的弟兄姊妹和参与网上崇拜的弟兄姊妹呢，都是唱着同一首歌，是吧？都是听同一篇道，我们都是一同的认罪，一起的祈祷。但是我跟他们说，我们所感受到的气氛，那种的感染力，或者我们那种的眼神的接触，是完全不一样的。还有我们用少少科学的角度来说，在人与人之间，当我们互动的时候，大家不知道知不知道会产生了一种能量的 energy 的，我们会产生一种震荡力的 vibration 的，我们会产生一种磁场的 magnetic field。 这些呢现场实体的弟兄姊妹和在网上看直播的弟兄姊妹，他们的感应完全不一样的，很难呢能够体会到保罗所讲的所强调那种的一体性和合一性的。还有在崇拜前崇拜之后，大家互相问候互相交往，崇拜之后大家一起吃饭一起分享近况等等等等，这些活动呢是参与网上崇拜的弟兄姊妹很难做得到的。还有我也都挑战他们，我说苦心自问，参与实体崇拜的弟兄姊妹都尚且不能够100%专注，不能够完全的投入，更何况是参与网上崇拜的弟兄姊妹呢？我自己都参与过网上崇拜，实在太多太多嘢令自己分心了，好难集中。所以我成日鼓励弟兄姊妹，香港呢我们的疫情呢慢慢慢慢缓和了，香港政府亦都一路一路放宽紧宗教场所他们的聚会人数了。我呢真的很鼓励弟兄姊妹呢可以恢复参与实体崇拜，一同去明白基督的爱，一同活出基督的样式，能够实现体会得到保罗所讲的那种的一体性和合一性。我知道不容易的，所以我鼓励弟兄姊妹，我们彼此的激励，互相的劝勉。我希望恩福教会的弟兄姊妹，你们不要已经习惯了网上用 Zoom 来到崇拜，以至到你们都会觉得哎呀长途跋涉，有时甚至要揸车揸半个钟头一个钟头回到现场那里参与实体的崇拜。我很肯定告诉大家，网上的崇拜是永远不能够代替实体的崇拜的。所以我为到恩福教会来到去感恩，期待你们在八月份恢复实体崇拜的时候，一切一切都有基督的爱与你们同在。好，我们看一看第三样， 保罗为信徒祈求的生命的素质，就是充满上帝一切的丰盛。保罗在三章十九节那里说，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上帝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你们。保罗所祈求的呢，就是信徒无论落在任何的外在处境，或者是落在任何的里面内里的状况都好，都能够体验到自己仍然是在耶稣基督的爱里面，都知道这个爱呢是没有办法解释的，是超过人所能测度的。这种无私的爱，这种无条件的大爱呢，确实是世间少有的。即使遇上呢，亦都会叫人哋猜疑，唔敢去相信嘅。所以大家知唔知道犹太人点解咁难去信耶稣啊？大家知唔知啊？系因为佢哋唔能够了解，甚至咧唔能够接受上帝竟然爱佢哋，爱到一个地步，或者上帝竟然为咗拯救佢哋，连自己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都不顾惜，让他死在十字架上面，叫一切信耶稣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种的爱太难了解了，太难接受了，所以犹太人他真的接受不到这样的爱。难怪保罗他要祈求天父上帝，要叫信徒去明白，去知道基督的爱是不能够理解的，是无法测度的，只能够凭着信心去接受，将自己完全的投入基督的爱里面。就好像一个 BB， 他们去在妈妈的怀抱里面一点都不会疑惑一样。保罗为信徒求的是能够充满上帝一切的丰盛。我们怎么能够充满上帝一切的丰盛呢？我们看看保罗在哥罗西书他怎么说。在二章第九至到第十节那里，保罗说，因为上帝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你们在他的里面也都得了丰盛了。耶稣就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原来保罗说，耶稣基督已经拥有上帝一切的丰盛了，所以当耶稣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上帝一切的丰盛也都临到我们生命的当中。我们是靠着耶稣基督就能够经历上帝一切的丰盛。调返转来讲都啱嘅。当我哋经历到上帝一切丰盛嘅时候，亦都表明乜嘢？耶稣基督正系住喺我哋里面。用保罗嘅讲法咧，就系、是、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叫上帝一切所充满嘅充满我哋。这个讲法呢是很难很难去用我们有限的知识来去理解的。有一位很著名的修道者叫做约翰十架 John of the Cross，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过，如果你有稍稍涉猎到灵修学，你一定听过约翰十架这个名字的。约翰十架他曾经用过一个生活的例子来形容上帝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一个人这个意境，这个景象。约翰十架他说，这个人呢就好像一根柴放在火里面烧，由于柴的湿度很高，所以起初的时候呢被烧的时候一直无烟的，及后当柴的水分逐渐蒸发的时候，柴就会发出啪啪啪啪的响声和火花，到最后火是会继续的烧，而这个柴呢就变得通红，甚至呢也都变成 火的一部分。換句話來說，就是說火和這個碳呢已經成為一體了，火中有碳，碳中有火。於是約翰十架就說，就是這樣，上帝一切所充滿的就充滿了這個人。這個呢，他用這個這樣的比喻呢，可以幫助我們明白什麼叫做上帝一切所充滿的充滿我們。但是想深一層，被愛火來到燒盡，去到一個地步不再是我這個地步呢，在實際生活上來說一點都不浪漫的，很痛苦的。如果要有這種的經歷呢，必須要學習放下執著，要虛心降服，接納、忍耐、冒險、信靠，讓基督的愛火去焚燒我們裡面的老我，保羅所說的舊我。如果 有涉獵靈修的呢，就是說去焚燒我們的假我。達到這種境界的具體表現呢，就是保羅所說的以基督的心為生的人，也是保羅所說的披戴著基督的人，也是保羅所說的基督活在我裡面這樣的人。這個目標難不難？是很難，但是保羅做得到，保羅做得到。當然不是靠人可以成就的，這個完全是上帝的恩典來的。問題呢，就是你夠不夠膽去求這一份的恩典，你心裡面渴不渴想經歷這樣的恩典，是要付代價的。如果你說我暫時都不是很想擁有這一份的恩典，那你要問一下自己，究竟為什麼，是什麼阻礙了你去經歷這一份的恩典？為什麼你沒有這一份的勇氣去求上帝所充滿的充滿你呢？這個是留待大家慢慢來到去思考了。最後呢，保羅是以一首的榮耀頌來到結束他的禱告。在三章二十和二十一節那裡，保羅說，上帝能照著運行在我們心裡面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過我們所求所想的。但願他在教會中並在耶穌基督裏面得著榮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遠遠。阿門。在發出這個榮耀頌之前呢，保羅首先以一句描述性的句子去形容上帝的特質。上帝的特質是什麼呢？保羅說，上帝能夠照著運行在我們心裏面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這一切，而且是超過我們所求所想。為什麼保羅可以這麼肯定說這一切是能夠充充足足地來到成就呢？其實答案很簡單，因為不是照著我們的意願嘛，是照著運行在我們心裡面的大力來到去成就的。那我們心裡面的大力是什麼？是什麼？很簡單，就是耶穌基督咯，就是住在我們裡面的耶穌基督，是耶穌基督的愛的能力吸引我們，剛強我們，改變我們，所以必定能夠成就這一切。當然呢，除了住在我們的耶穌基督，亦都還有上帝豐盛的恩典、榮耀和聖靈的能力，是三位一体真神，是他自己亲自的作为。所以保罗很肯定是能够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而且是超过我们所求 所想。最后保罗说，但愿上帝在教会里面，并且在耶稣基督里面得着荣耀。保罗很希望，而且他祝愿上帝可以在教会里面，并且在耶稣基督里面得着荣耀。我想问一下大家，耶稣是不是已经叫上帝得着荣耀了？是啊，耶稣怎样叫上帝得着荣耀啊？原来耶稣是藉着遵行父上帝的旨意，成就了救恩。在他知道自己即将要被捉拿上十字架之前，耶稣在约翰福音13:31那里说，如今人子得了荣耀，上帝在人子身上边亦都得了荣耀。原来耶稣不是做一些轰轰烈烈的事，而是死在十字架上边。这个就是十架神学那个很精妙的地方，如果大家有机会可以涉猎一下十架神学。好了，作为好世教会的一份子，我们又可以怎样荣耀上帝呢？耶稣继续在约翰福音15:8那里说，他说，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了，你们都就是我的门徒了。弟兄姊妹，原来只要我们多结果子，上帝就得荣耀啊。那我们怎样可以多结果子啊？如果用回保罗在以弗所书3这里所讲的呢，就是拥有基督徒生命的素质，就能够荣耀上帝了。来到结语部分呢，我想总结一下。我一开始的时候呢，说保罗在以弗所书3:1，当他准备为信徒祈祷的时候呢，他忽然转变了一个话题，提到什么？提到福音的奥秘。这个福音的奥秘是什么？就是外邦人在基督里面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蒙应许。又说这个福音的奥秘一定会成就的，一定会实现的。所以保罗祷告的内容是跟这个福音的奥秘有关的。保罗清楚知道，在这个福音的奥秘要成就之前，信徒一定会面对和经历很多很多的困难和逼迫。所以在保罗心目中，他会认为他们需要怎样的生命素质，才能够忍耐到底，等候这个福音的奥秘圆满的成就这个日子来到呢？原来就是心里的力量要刚强起来，要明白基督长阔高深的爱，要充满上帝一切的丰盛，信徒要拥有这些生命的素质，才能够有力量去应付面前所有所有的挑战。所以保罗就作出这样的祈求了。好了，看回我们又怎样呢？我们作为基督徒，其实经常都会遇到很多不同的困难和挑战的。这些困难和挑战呢，可能来自我们个人，也都可能来自我们的家庭，甚至是来自社会的。现在香港真的面对很多来自社会上面大大小小不同的压力、不同的挑战、不同的逼迫，也都可能是来自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可能是来自疾病、经济、工作或者是学业上面的压力等等。其实教会现在真的面对很大的逼迫，我不知道美国的教会是怎样，其实香港的教会真的遇到很多很多的难处。而以我们教会为例，最近有3家庭移民了去英国，侍奉的人手是严重的不足。 甚至呢如果继续政局咁样发展落去呢，有可能呢连我哋聚会嘅地方都会冇。当然呢个已经去到好严峻嘅阶段。所以我自己嘅心里面都系咁样去提醒弟兄姊妹。好啦，当我哋真係去到咁严峻嘅地步啦，当我哋面对咁多嘅难处嘅时候，我哋里面有冇保罗所祈求嘅呢啲生命嘅素质去面对，甚至去胜过呢一啲嘅困难同埋挑战呢？弟兄姊妹够唔够胆好似保罗咁样去祈求呢一啲生命嘅素质去迎接前面嘅困难呢？其实前面有好多唔明朗嘅因素，但係只要我哋拥有呢啲生命嘅素质，我相信我哋係得胜有余嘅。因为唔係靠我哋自己嘅能力，係靠住住喺我哋里面嘅耶稣基督，靠住上帝丰盛嘅荣耀同埋恩典，亦都係靠住圣灵，已经足以叫一切一切可以充充足足嘅去成就。所以我哋唔需要担心，唔需要惊惶，唔需要害怕。弟兄姊妹，我哋一齐嚟到去彼此勉励，好唔好？我哋同心嘅祈祷啊！天父上帝，我哋好多谢你，今日你藉住保罗喺以弗所书第三章嘅祷告，去提醒我哋，真正嘅平安唔系冇困难、冇挑战，即使有。我们仍然有真正的平安，因为真正的平安是在我们里面有力量去面对这些一切的困难和挑战。真正的平安是来自我们里面的耶稣基督，我们里面的圣灵。当我们在逆境当中的时候，我们不求去改变环境，我们只求你改变我们的心境，帮助我们转眼仰望耶稣，靠住圣灵的能力，靠住耶稣基督长阔高深的大爱去迎难而上，忍耐等候耶稣基督再一次荣耀的回来。主啊，我们知道不是靠我们自己，但是完完全全的仰望我们这一位又真又活的真神。主，求你帮助我们，怜悯我们，听我们的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